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前两天咱们说了这老北京的吃食，今儿个我就接茬和您聊聊这老北京的穿戴。清朝末年的时候，这老北京的民间流传着这么一个顺口溜，说是头戴马剧圆，身穿瑞服祥，脚踩内连生，腰缠四大横。这可是早年间老北京有钱人的标准打扮呢，意思就是头戴马剧圆的帽子最尊贵，用瑞服祥的绸缎做衣服穿在身上最光鲜，脚踩一双内连生的布鞋最荣耀。现如今这三家买卖大家还能看到，所以不难理解。可这顺口溜里最后的四大横却因为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所以很少被人提起。那您说这腰缠四大横缠的究竟是什么呢？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第三集。由于现如今这四大横的买卖已经没有了，所以好多人就觉得这四大横估计是卖腰带的。其实您要这么说也不奇怪，为什么呀？您琢磨，这顺口溜里头上戴的、脚上踩的、身上穿的全都有了，那这腰里缠的肯定就是腰带呀。不过我今天可得跟您说说，人家这腰里头缠的可不是腰带。这四大横指的是当时北京城里著名的横立、横河、横兴和横源四大钱庄。东家是祖籍浙江的一户姓董的人家，清朝乾隆年间就把这银号开在了东四牌楼附近。当时这四家银号可是全北京城里实力最强的，不光是老百姓愿意把钱存在这儿，就连官府都在这儿存钱出银票。其实这当初的银号就跟现在的银行一样，小点的银号只是负责存钱兑换银两，大点的银号还能贷款。而且这银票就有点类似于现如今的支票，早先的钱可不像现在，甭管数额多大它都是纸的，您往钱包里这么一放，不占地方也不累赘。可是想当初流通的可是银子，您琢磨琢磨，这要是出门办事儿需要花钱，拿的可是沉甸甸的雪花银呢，它不方便。万一要是数额大点儿，还得雇个人帮您扛着，这不明显让人抢吗？所以大伙儿为了方便，就全都找银号把银两兑换成银票，甭管是平时买个东西还是在娱乐场所消费都能用。自打这银票流通以后，大伙儿就有了比较了，实力雄厚的银号不光您用着放心，而且这一出手也有面子。 据说当时无论是有钱的大户人家还是在籍的官宦人家，只要出门需要花钱的地方全是四大恒的银票，但凡一出手不是四大恒都觉得丢人。所以您瞅瞅，想当初这四大恒的银票可不仅仅能换钱那么简单，都快成了有钱人的名片了。四大恒的生意之所以那么好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您瞧瞧四大恒的店址，早先的东四附近可是个商业宝地，朝阳门、东直门包括崇文门，那都是粮食、木材和许多外地商品进京的主要通道，而且就朝阳门附近来说还有许多仓库和货站，个个做的都是大买卖，所以银号开在这附近客户源就先解决了。再有您再看这四家银号的名字，合力元兴，再有这个恒五个字儿，就把老板经营的生意经给说出来了，分别是和为贵，利为基，兴旺发达，源远流长，永恒于世啊。做点买卖虽然是为了挣钱，可是人家四大恒的东家做买卖的基础是诚信，再加上实力雄厚，可不是买卖越做越大吗？火爆一时的四大恒虽然发展的比较顺利，可是到了光绪年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起初咸丰三年的时候，全北京的银号就遭过一次劫难。太平天国的北伐军攻入直隶，北京城里闹的是人心惶惶，手里拿银票的全都想换成银子，生怕一打起来银号倒闭，这银票就变成废纸了。结果底下人这么一折腾不要紧，银号算是倒了霉了，全都一窝蜂的换银子，但凡实力小点的银号都受不了。当时将近有200多家钱铺全倒闭了。四大恒虽然底子厚没倒闭，但是被这么一折腾，这底气也大不如前了。打那以后，四大恒的买卖一直就这么维持着。不过你还别说，虽说这次经历给四大恒带来了不小的动荡，可是在外人眼里，他这招牌可比以前还稳固了。为什么呀？您比如这金融危机，好多企业都倒闭了，如果说哪家企业在这风头正紧的时候没关门，只能证明他招牌硬实力强。所以那个时候无论是官府还是百姓，只要是需要存款和贷款的都认准四大恒了。直到光绪26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些土匪是见什么抢什么，见什么毁什么。据说当时他们抢四大恒的时候，光这银子就抢了3天，可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这次磨难对于四大恒来讲可是灭顶之灾，东家兑换完所有的银票和偿还完所有的债务之后，已经是所剩无几了，早先的辉煌全都不在了。虽然又硬撑着经营了差不多10年的功夫，可是到了也没能逃脱倒闭关张的结局。1910年前后，四大恒倒闭关张，打那以后，中国的金融中心就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直到解放以后，所有的金融行业都归国家所有，像四大恒这样的私人银号从此就在历史上彻底消失了。现如今如果您想重访这些银号恐怕是不行了，不过您倒可以去早先的金融市场溜达溜达，店铺虽然不在了，可是您可以感受一下当初人头攒动热热闹闹的银号生涯。这个地方不远，就在前门附近的一条名叫钱氏的胡同里。您可别小瞧这条胡同，早先在清末民国的时候，这里可是北京城有名的金融街，而且还有很多专门制作纸币的店铺，相当于造币厂。那会儿银号兑换白银铜钱的价格全都出自这条胡同的钱庄，有点跟现在国际金价行情一样，每天早晨 全北京的银号都要派人来这儿看水牌上的价格，然后才能回去开张做买卖。您别看早先的前世胡同这么热闹，可它却是一条又窄又长的死胡同，最窄的地方两个人走到一块，您得侧身才能过去。为什么设计成这样啊？您想啊，这条胡同里又是造币厂又是钱庄的，就怕有人抢。这路要是窄了还是个死胡同，他跑起来不容易呀。但凡遇着个特殊情况，只要在胡同口一堵，这贼就跑不了了。老北京的吃穿用戴可是相当讲究，咱们刚才说了，这头顶马巨猿，身穿瑞福祥，脚踩内联升，腰缠四大横的最后一样。接下来咱们再聊聊这脚踩内联升。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时过境迁，老北京已经变得模糊。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长袍马褂，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第三集。说起内联升，恐怕上点年纪的人没有不知道的，那可是咱老北京做鞋出名的老字号，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内联升最出名的恐怕就是他的千层底儿了，像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国家领导人都穿过内联升的布鞋。不过您别看内联升现在的销售对象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可是早先人家刚开业的时候，瞄准的对象可是高端消费人群。内联升的创始人是一位天津人，叫赵廷，全家人都在乡下种地务农，只有赵廷一个人十来岁的时候跑到北京东四牌楼附近的一家鞋店当学徒的。赵廷这人忠厚老实，干起活来也勤快，学徒期满，不光学了一身本事，还跟着师傅学了不少经营店铺的能耐。您可别小瞧这鞋，在早先那会儿，穿鞋可不像穿衣服那么简单，衣服那是生活必需品，您总不能光着上大街吧。可是鞋就单说了，没钱的老百姓只能是穿个旧衣服，保暖不走光，但这脚丫子露不露的就没人在意了。所以穿鞋在那个年月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比起衣服，鞋那是当时的奢侈品。所以老话讲，脚底下没鞋穷半截。赵廷自打学了手艺之后就开始琢磨了，做鞋卖鞋那可是来钱的买卖，能穿得起鞋的不是达官贵人就是有钱的大户人家，我这手艺要是全都给人家干了怪糟践的，那不如自己开个买卖。主意一定，赵廷就开始合计着单挑一摊做买卖。这做鞋的买卖可不像其他行业似的，既然穿鞋的人上档次，那您这店面也不能是几张桌子一凑合呀。可是赵廷一个乡下种地的出身，别说是上档次了，就连盘个店面的钱他都费劲。就在赵廷成天为钱发愁的时候，官府里头一个姓丁的大将军找上门来，赵廷啊，你这好手艺干嘛不自己单干呢？回丁老爷，我不是不想，问题是我没本钱。您说上门来的都是爷，我这门脸小了不够档次，开了不请等着赔钱吗？啊，那既然你有这个心，我就帮你这个忙，我帮你出这个钱，你看怎么样？丁将军此话一出，真可谓是雪中送炭呢。赵廷当时感动的连感谢的话都快说不出来了。就这样，钱有了，赵廷就开始找地方开始做买卖。做买卖无论什么年月，这选址开店都是头等大事儿。 既然赵婷现在有钱了，这鞋店日后的发展可就全看这地址的选择了。您别小看赵婷这个种地的出身，可他这经商的头脑一点不差。为选址，赵婷这脑袋瓜子都快想碎了。能穿鞋，讲究穿鞋的品质，可都是大户人家。我要把店开在穷人窝里，我这鞋肯定没人买呀。可是要开在富人多的繁华区域，论资历，我这新店未必有人认呢。就在他第二次犯愁的时候，这丁大贵人的一句话可让赵婷茅塞顿开呀。什么话呢？人家就一句，有钱人家未必一辈子有钱，可是官府那是世世代代的呀。对呀，给朝廷做官靴那可是固定的大买卖，这店面必须要离朝廷近。清朝那会儿能离朝廷近喽还能开买卖的地方只有东江米巷啊，也就是现如今的东郊民巷。咸丰三年，赵婷这个个体户的愿望终于在东江米巷实现了，开了一间鞋店，取名内联生。这个内联生的内呀，指的就是大内，也就是清政府，意思就是穿了我店里的鞋肯定是连升三级。您想想，周边住的都是朝廷要员，那个年月又讲究个封建迷信，就冲他这名字也能捞个好彩头。再加上赵婷做的鞋全都是用料讲究，做工精细，所以自打开张以后，内联生的生意是红红火火，文臣武将大小官员全都上他这定做官靴。除了这几点之外，赵婷还懂得人性化管理，那个时候就知道给客户存档案了，只要是来过店里的客人，年龄、家庭住址、脚的尺寸、个人喜好，他全都记下来。这样既节省了上门测量的时间，还能让这些老主顾觉得来内联生订鞋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个时候内联生的主要顾客群是朝中的达官贵人，好日子一直过到了光绪26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把大火就把内联生烧了一干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40多年的辛苦经营就被这么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赵婷当时心里这难受啊，因为他已经把这个字号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为了能够重新立起内联生的招牌，赵婷腿都快跑断了，找了所有能找的朋友，托了所有的门路，这才勉强借到钱，在奶子府重新建起了店面。本以为躲过一劫，这回能安安稳稳地做生意了，可是这店开了还没2年呢，袁世凯突然兵变，内联生又是倒霉的被抢了个干净。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赵婷终于支撑不下去了。临死之前，赵婷拉着儿子赵云舒的手，没有别的愿望，只是希望他能想尽办法把内联生的买卖接着干下去。老爹走了，为了不辜负他的遗愿，赵云舒变卖了家里所有的东西，在前门廊坊头条第三次开启了内联生的店面。内联生的鞋店里也有他的几大招牌，虽然几度搬家，可是这些招牌却从来没有偷工减料。首先一个就是他的官靴，刚才咱们也说了，内联生就是靠制作官靴起的家。据相传，宣统小皇帝在太和殿登基的时候穿的那双龙靴就是内联生给定做的。这第二个招牌就是这洒鞋，洒鞋也算是早年间的运动鞋了，结实耐用，走路跟脚还没声，和现如今的运动鞋比起来，它还多了一个吸汗的优点。当时一般好穿这种鞋的都是练功的，好多拉车的车夫也爱穿， 跑一天下来这脚不累呀。最后就是内联升的千层底儿和老头乐了。千层底儿大伙都熟悉，透气性好还吸汗，到现在好多中老年人还都喜欢呢。您可别小瞧这么一双鞋，那可是纯手工制作的，光一个鞋底儿就得做三天。再有这老头乐，那也是早年间北京城上了年纪的人最喜欢穿的，一个是暖和，一个是结实。不过不知道您平时注意过没有，这老头乐它不分左右脚，您穿的时候只要脚往里一蹬就齐活了。现如今各种品牌各种款式的鞋是应有尽有，这些老字号店铺里的鞋已经慢慢退出了咱们的生活。虽说进店买鞋的客人不少，可大多数都是当个纪念品。其实无论现在内联升的鞋是否还能像以前一样成为时尚贵族的标志，单就他这老字号的招牌还有他这些老故事就够让咱们回味的了。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站着对了，我要出发，用我自己的步伐，告别所有旧的想法，不撤退，每次来得及。